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早就不记得这茬了，翻遍原主池小池的记忆，才想起这件曾经在自己身上发生过的事情。在半年前的元旦晚会上，他们班玩了一个抽卡小游戏。第一步，大家把班级里所有人的名字写在小纸条上，把这堆小纸条归拢起来，标号 A。第二步，把班级里所有的地点写上小纸条，譬如窗台、讲台、课桌，归拢，标号 B。第三步，把一些姿势写上小纸条，譬如劈叉、倒立、鸭子蹲，归拢，标号 C。第四步，把表演项目写上小纸条，譬如唱歌、跳舞、拉二胡，归拢，标号 D。 把 ABCD 所有纸条分别打乱后，主持人会从四堆纸条中随机抽出一张，拼出一句完整的话，而被抽中的人必须照拼凑出的纸条指示进行表演。一共要抽十个人进行表演，池小池在抽到第九个时光荣中标。他抽到的表演内容难得的正常。池小池在窗台上翘着二郎腿拉二胡，总比上一个倒霉蛋在讲台上劈叉朗诵《再别康桥》要好呀。小学的池小池在学习二泉映月时，就对阿炳心向往之，还偷偷地用棉毛线做了几根弦，按照从老书铺里扒拉出来的二胡曲谱，有模有样的拿筷子划拉着玩，自觉比一般人经验丰富许多。为了元旦晚会，有个女同学带来了家里的二胡，她早已觊觎了一阵，没想到心想事成，真的被她抽中了这把二胡。上场前，她满怀豪情壮志地对大家一抱拳， 献丑了。 一曲终了，他所在的半栋楼万籁俱寂。那个带二胡来的女生哭丧着脸，心疼地摸上来检查他的二胡，以为他已经被锯断了。第二天，池小池被隔壁班围观了，看，这就是昨天那个拉琴拉得像装修的。女生们对他指指点点说，好可爱啊。看到记忆里过去的自己，池小池憋忍了好久才能说出话来。 我那是第一次拉二胡。 哎呦，你那是拉二胡啊，那二胡叫的跟你被打了似的。 池小池再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越笑身子压得越低，趴在桌子上根本就直不起腰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叫他同桌颇感莫名其妙。同桌推了推他的肩膀， 喂，你抽筋了。 池小池摇摇头，把脸埋在臂弯里，蹭掉眼角笑出的泪花。他小的时候原来还有过这么开心的时光，连他自己都忘记了呀。大家这么一闹腾，第二节课基本没法上了。广播声虽然控制住了，但孩子们的音量却没有上限，尤其他们搞的还是趣味运动会，尖叫声此起彼伏，宛如养鸡场被空投了炸弹。台上的英语老师的精神显然已经在第一节课时受到了充足的摧残，他用一如往常的音调在一片鸡叫声中授课，一脸的自暴自弃。相比于鸡飞狗跳的二中，同样是再过两天就要放假，一高的学习氛围就要好上许多。089扮演的楼影正坐在课堂第三排中间全班最好的位置，他低着头用细针在一样东西上轻轻刻绘着什么， 动作与神情均是闲闲散散，少有平时的专注，因而引起了数学老师的频频注目。娄隐几乎是所有艺高老师任课生涯里的希望之星，每个老师都暗暗盼望将来拿这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学生为自己的职业履历增光添彩。前天他因为心理状态不好突然请假，已经在教学组里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风波。今天他好不容易来上课，却还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便故意挑了一道难度略超出正常水平线的函数题叫学生上来演算。他敲了敲黑板， 娄隐，你上来。 089有些疑惑地抬起头来， 嗯？ 看他一反常态的慵懒，数学老师有些头大，只好重复了自己的要求， 上来做个示范，给大家解一下这道题。 089慢吞吞地上了讲台，把老师刚读过一遍的题重新浏览一遍，就开始有条不紊地写解答步骤。粉笔与黑板摩擦，一路筛下细碎的灰尘。解了个开头，他又拿黑板擦，把刚写下的内容尽数擦去。他之前的解答思路和步骤完全是对的。老师看娄隐还是那个娄隐，已经放下了心来。见他又将写好的答案擦掉，不禁诧异。 哎， 我想到了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能比刚才少写起码5步的推演过程。完成答题过程后，他在同学们艳羡的目光下返回座位，继续干他的私活。在刚刚进入系统时，089就被主神调配，让他负责抽签，不许他参加外勤工作。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089太在意自己的个人生活与理想，而从不介意别人对他的看法和目光。因此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傻气，好像能够轻易的拿捏与掌控，适合放在一个方便主神动手动脚的重要岗位。别说是主神判断失了误，就连089的父母都曾一度把他当成不聪明的孩子。直到第一次拿到了他的成绩单。小时候写作文谈起未来的理想，别的小朋友都写想当警察，想当科学家，而089写道， 我一生的梦想就是当别人的爸爸。 这篇文章被语文老师当作笑话在全年级传读。小时候大家互开玩笑时总是争着抢当爹，等到大了晓得爸爸二字的重量，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分寸，自然就忘记了年少时候的荒唐。但089从来没有忘记过。10年之后，089既飞鸿，成了全班唯一一个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没人觉得一个高考700分出头，数学物理接近满分的人应该去报幼师专业，但季飞鸿去了，他考了幼师证，回到了他家的孤儿院。他是这里所有孩子的爸爸，他可以让他们再拥有一个温暖舒适的家。24岁那年，季飞鸿死于一场车祸，从此后他在另一个地方拥有了一个新的家。其实这次是迟小迟想差了，这个世界不是主神派遣089来的，而是他在听说061来到一个平行世界后，自己主动请缨前来大班的。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第二节下课铃响后，许多同学抓紧时间扑倒在桌子上补眠，而089站起身来进入了男厕所的隔间，确定把门锁好后，089合上了眼睛。再睁开眼时，他已经将自己转移到了一间他曾经再熟悉不过的房间里。因为杂物极少，房间显得相当空旷干净，唯有三面环绕的嵌壁书柜和陈列其上的起码上千本私人藏书，让这个地方显得稍微有些与众不同。089站在房间内看了一眼表，因为老师拖了2分钟的堂，满打满算他现在只有7分钟的课间休息时间。而且出于素质问题，他不能总站着洗手间，影响别人解决正常的生理需求。 所以他只有3分钟来完成他想办的事情。